建国门商圈会议之优选，让思绪在这里飞舞，让智慧在这里结晶。详情请垂询8501-5588转销售部。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晴见多云，南转北风二级左右，最大相对湿度75%，最低气温15度。明天白天晴见多云，北转南风二级转三四级，最小相对湿度20%，最高气温28度。以上是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的天气情况。 健康中国战略深入人心，健康产业规模显著提升，资源共享，协同发展，创业创新，哪些是机会，何处有险滩，技术迭代，服务跃迁，产业多元，如何为自己和家人的健康做好投资。每周末20点到21点，北京城市广播 FM107.3， 这里有医疗健康领域的新发现、新业态、新趋势，这里有医疗健康产业的观察者、研究者、实践者。健康投资家，链接资本与医疗创新，与您携手健康，共赢未来。 健康投资家，链接资本与医疗创新，与您携手健康，共赢未来。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刘斌。想必大家都对医疗美容不陌生了，因为不管是在电梯间还是地铁站里，都可以看到很多广告。从以前觉得割个双眼皮都很稀奇，到现在大家对于割眼皮啊、隆鼻啊什么这种医疗美容的行为接受度越来越高，而且越来越稀松平常。医疗美容行业在蓬勃发展的同时，也因为鱼龙混杂，让消费者存在一定的疑虑。所以行业如何规范，如何监管，如何应对竞争和优胜劣汰，我们今天呢就跟大家聊一聊医美行业如何采美这个话题。为大家介绍今天到场的两位嘉宾，联合利格医疗美容投资连锁有限公司董事长李斌。李总您好，欢迎您。 听众朋友大家好。 媒体观察员张明珍。明珍你好。 各位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近年国内医疗美容市场增加迅速，行业呈现繁荣景象的同时，医美机构良莠不齐，鱼龙混杂，也会危及求美者的安全。行业的规范化发展需要监管、竞争和优胜劣汰，机构如何自律，消费者如何选择。从扶持医生自主创业开诊所，到成立联合利格医生集团，与北京大学国际医院学科共建，联合利格这家医疗美容投资和管理的连锁集团有着怎样的雄心。今天的健康投资家邀请联合利格医疗美容投资连锁有限公司董事长李斌、媒体观察员张明珍，和您聊一聊医美行业如何采美。李斌，联合利格北京医疗美容投资连锁有限公司董事长，中国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法学院法律专业硕士，具有律师资格，从事医疗投资与运营管理22年，在医疗美容集团连锁化管理、品牌及市场运营方面拥有丰富经验。2012年年底投资创建联合利格北京医疗美容投资连锁有限公司，作为中国首家扶持医生自主创业的基金管理平台，已经为200多位自主创业医生提供资金与运营支持，包括营销平台、信息平台、产品供应平台等10大模块化管理系统。联合利格在全国拥有40家医疗机构，其中有6家大型专科医院、10家门诊部、20家医生诊所。 先从我和明珍的感受来说好吗？因为我们俩应该是求美者，喜欢美、要美的。 从身边来说哈，割双眼皮啊、水光针啊、去眼袋、去痣、植发， 嗯， 好像都不太是个避讳的隐私，太隐私的这个问题了。 嗯，对。 我们有一个同事植发之后，大家都去跑去他那看看看那个毛囊的生长情况。 嗯， 医疗美容医院的广告也越来越常见。那么医疗美容是从一个隐私型的消费逐渐变成了一种大众时尚的消费吗？ 我觉得其实是这样的，我以前做时尚杂志的时候，我们经常说一个词，已经不是说医疗美容了，我们说的是一个叫做午餐美容。午餐美容是什么意思？就是一顿饭的功夫，你出来前和出来后其实就是判若两人，你的皮肤状态就会有一个很好的提升，不管你是光子嫩肤还是水光针，时间很短，创伤很小，然后抹一点防晒你就能上班了，同时也看不出来。我觉得确实是一种比较普遍的大众消费。 嗯，李总您怎么看？您之所以投身到这个行业，在2012年的时候就进军了医疗美容行业，是看好了它这个蓬勃发展的市场和大家的需求吗？ 是这样，我进入民营医疗行业是1995年的事儿， 嗯， 所以到今年已经干了20多年了。 嗯， 2012年的时候我投资了一个新的医生创业平台，我觉得在医疗美容或者说消费型医疗这个市场上，医生自主创业未来一定是一个主流的方式。 嗯， 啊，这个公立医院呢在消费医疗这个领域是在退的啊，尽管从机构数量上公立医院仍然占有很大的比重，但是从市场份额上已经现在目前已经萎缩到10%以下了 啊， 就90%的市场份额是属于民营医疗的。 民营医疗做医疗美容领域， 对，我说的是消费医疗。 消费型医疗， 消费型医疗呢和疾病医疗呢肯定是不一样的，因为消费医疗呢医保不能报销啊，不能覆盖啊，它都是自费的。同时呢它由于这种医疗行为有比较强的消费属性， 嗯， 所以说它的市场化程度比较高。 嗯， 我们之所以选择医疗美容这个方向来作为投资的主要的战场，也考虑到这个行业目前在市场化程度上是最成熟的， 嗯， 啊，他的医生们也是最早进入市场的， 嗯， 当年我们说医生走穴， 嗯， 啊，这个 飞刀， 飞刀啊，飞刀是后来的词儿， 啊， 都是从整形医生啊或者美容外科医生开始的， 嗯，是这样。那现在医生创业还是最近一两年比较火的一个词儿，嗯，但是您在12年，早在几年前就提出了这个理念。 嗯， 是因为当时医疗美容类的医生已经具有了这个意识和需求吗？ 是这样，当时多点执业还没有开放，但是呢这是一个整体的趋势，随着市场的这个政策的越来越开放，咱们国家医改的越来越深入，整个市场对医疗美容啊，现在叫整容，接受度越来越高，所以说医生自主创业呢未来一定是一个浪潮。 嗯， 有越来越多的医生有这种诉求，因为医生呢他离开公立医院以后，大家以为他们都是要去赚钱的，其实赚钱是一方面，作为医生这种高教育高知识门槛的行业， 嗯， 他们需要满足各方面的需求， 嗯， 包括物质上的也包括精神上的， 嗯， 他们需要有尊严的工作，有尊严的赚钱，最后有尊严的生活，所以单纯让他们多挣点钱满足不了他们的全部需求， 嗯， 他们还需要有学术上的晋升，还需要有社会地位的保持啊，所以说自主创业未来对于这种比较工匠化的行业啊， 嗯， 是比较容易的，也比较容易进入的。 嗯， 所以说我们看中了这个市场的前景。 嗯， 包括国外一些发达国家，包括韩国、美国啊、西欧洲啊，基本都是这路子。所以我们就推出了这么一个医生的创业平台这么一个概念。没过2年吧，就开始开放了多点执业。 嗯， 现在呢又开放了医生的职称晋升。 嗯， 啊，以前呢医生一旦进入民营医院，一进入市场 这个晋升之路就基本上就结束了啊。说是让你晋升，其实他们都说那叫玻璃天花板啊，你根本上不去。现在呢，政策上也完全放开，就是民营医院也可以晋升， 嗯， 也可以去，将来甚至私立医院还可以介入叫医教研。我们也是在 这个有这个布局，一会儿咱们再说您的这个布局哈。那这其实您刚才说到了一个核心问题，就是不管是消费级医疗还是疾病医疗，医生是一个核心的生产力。 是，只要是医疗行为，不管是疾病医疗还是消费医疗，它还是医疗。那么医疗行为呢，因为它有严重的信息不对称性，需要靠这个特殊的许可才能够从事的一个行业，比方说医生的执业许可证， 嗯， 啊，他的职称证，这个全世界都是一样， 嗯， 医生作为整个医疗行为，它是一个，我们说它是一个核心生产力最活跃的要素，也就是说，所有的医疗行为都要围绕医生来进行，不是说纯消费的那种行为，比方说我去买奢侈品，我要买三个包、四个包、五个包，你不能不卖给我，只要你有，但是你不能说我无限制的去做双眼皮和隆鼻，对不对？ 对。 我也不能无限制的去吸脂、去隆胸，对不 对？ 它是要符合医疗规范的，因为它还有一个生命健康的一个前提在那儿放着。 嗯。 所以说，医生在这里边的决定性作用是无可替代的。那么，很多民营医院把医生放在非常次要的地位，甚至现在市面上流行一种概念叫“轻医美”，不知道你们听说过？ 啊，我听说过。就认为轻医美是现在更有这个消费潜力的，然后他的职业资质可能要求不是那么高。 这完全是一个伪概念。 伪命题是吗？ 伪概念。 嗯。 什么叫轻医美啊？那什么叫重医美？这动刀叫重医美是吗？不动刀的就是轻医美。有一种思潮是希望能够在消费型医疗里去医生化。 投资人希望这样成本更低。 对。 是吧？ 希望能够用这个甚至边缘化的啊，比方护理人员啊，甚至上过几天黑培训班的这些人就滥竽充数哈、 嗯、 这个基本属于草菅人命，属于坑蒙拐骗、 嗯、 啊，严重违法啊。现在这个七部委联合打击非法行医，这是属于重点打击对象之一啊、 嗯、 所以说呢，我觉得医生永远是医疗行业医疗行为的主宰，所以我们认为这个行业必须回归医疗，尊重医生，以医为本，这是这个行业的一个根本的价值观和医疗伦理，这一点我们必须要坚持。也就是正因为如此，我们才把所有的决定权、这个决策权、诊断权、治疗权全部归还给医生本人。这个类型的诊所也好、门诊也好、医院也好，它才是一个健康的、可持续发展的一个持久的事业平台。 所以就是正规的、有资质的、优秀的医生，在这个行业里面顶尖的医生肯定是您最看重的。 是。 所以说之前有了新闻、你们有一个医生梦之队。 对。医生梦之队呢，本身是一个我们说叫现在叫时髦的概念，叫头部啊，头部医生。就是这个行业里比较头部的一些比较权威的学者专家，他们组建了一个梦之队，也是作为一个持股方之一。他们来创业的时候呢，我们有一个平台提供给他，就是我们的第一医院啊，这个他们也是股东方啊，把决策权全部还给医生，已经见到成效了，在第一医院啊，我们他只用六个月的时间就实现了盈亏平衡。那个行业内都说它是个奇迹，但我们觉得稀松平常，还有很多的问题没解决，还有很多的矛盾在等待调和。但是呢，把决策权还给医生是对消费者也好、患者也好最负责任的表现。因为医疗美容它是医疗，这个行业有个非常独特的地方，就是它需要有道德约束。 嗯，他不是说你为了挣钱，为了让每一个客单价足够的高，该做不该做的医疗美容行为都让你做，或者说你一次充值多少万，然后我就要在几年之内让你把这个钱消耗掉，是吗？ 是美容院的做法。 怎么说呢，全行业现在其实都充斥着一种过度开发、过度消费的一种倾向。 过度开发客户。 对，这个是不好的。医疗美容这个市场其实足够大，我们应该对每一个消费者负责。医疗美容这个消费还有一特点，就是一旦做上非常容易上瘾。 哎，对、 对， 一旦上瘾非常容易过头。 啊、 一旦过头必然走向反面。 就是极端化，而且越做的像个假人， 就是这叫过犹不及。 是， 所以说，我们主张这个医疗美容一定要适度，不可以过啊，太过了，有些结果是不能逆转的。 嗯嗯。 啊，一旦这个贪图完美。每天用放大镜去照自己那不满意的部位，这已经属于心理疾病的范畴。 嗯， 然后当然也有这个咨询师、销售人员忽悠的这个因素， 放大对方的恐惧，放大求美者的这个渴望。 对，然后呢，去不停的做，这样肯定走向反面。你看现在很多所谓的网红脸、网红鼻、玻尿酸脸、激素依赖性皮炎脸，这都是被过度医疗之后。带来的后果，有些后果是不能逆转的。 嗯， 特别是有些消费者贪图便宜，去一些黑诊所、 嗯、 黑诊会打了的一些不明注射物，一旦贪图便宜走入这种误区，那这个带来的损伤是难以估量的啊。 对，我在网上也看到了，其实有那种叫做七天小针培训班，嗯、就是你上七天了以后，你就可以给人打针了。 啊、不用不着七天。嗯嗯， 还有拿那个鸡翅练一下，鸡腿练一下，然后就去缝眼皮了。 对，还有互相打的啊，所以这个黑针现在是曾经一度占有市场的一半以上，假冒伪劣嘛，它成本极低。 嗯， 所以你正品啊，用正规产品、正规医生、正规机构，你肯定干不过，在价格上干不过那些黑诊所、黑产品、黑医生，是吧？黑培训出来的这四黑出来的这些人， 嗯， 是吧？是我们所说叫劣币驱逐良币。 是 啊，那虽然公安机关啊、政府啊也在打击这些非法行医的这些猖獗的这些犯罪行为啊、违法犯罪行为，但是由于他们是游击队性质。很难抓到他们啊！我医美黑市呢，我觉得还会长期存在下去，这种斗争是长期的。 哎呀，所以这有一个2017年中国医美行业的白皮书里面调查，一方面呢是说预计到2019年中国的医美市场将突破1亿，整形美容业可能会成为继房地产、汽车、旅游之后的第四大服务行业，但是与此同时安全性是用户决策的第一考虑要素。非法行医，刚才说的这些黑诊所、黑行医，那么是医疗美容行业发展的一个重大阻碍了。就像明征，你要是考虑要去做医疗美容的话，你首先会心里嘀咕的、疑虑的、担心的是什么？ 嗯，是这样的，首先是像李总所说的这个安全问题，这是肯定的。安全问题，首先我要想给我打针的这个医生是不是一个黑诊所培训出来的，这是必须要考虑的。所以我说要找一个好医生也是最重要的。但是除了找一个好医生之外呢，如果我是一个求美者的话，我还会秉承一个概念，俗话说就是女为悦己者容，士为知己者死。我怕的是什么呢？可能这个医生很好，但是他审美观跟我不一样。 嗯， 他 是欧美范儿的，但是我其实是个小清新。 对对，我就其实我希望能找到一个什么样的医生呢？他的审美观跟我契合，他跟我一致。我觉得啊，我觉得鼻子尖一点好看，他就觉得我圆鼻子好看。嗯，所以呢，怎么说呢？找一个志同道合、跟自己一起成长、一起变老的医生也是很重要的。 明真的这个说法确实。我觉得说到点子上了啊，很多人认识不到这一点。我们在日常的工作中也经常发现这种情况。这个消费者要求一个形态，医生不同意 啊， 医生在试图说服这个消费者说你按照我的想法来。那么一旦这个消费者被说服了，接受了这种治疗，很有可能出现不满意结果。因为那个不是他要的。前几天我们有一大夫组建了一个学术沙龙性质的一组织，叫反网红鼻联盟。就是他是自然派的，他非常反对网红鼻，过尖过翘，有点像那个扑克牌里那小猫啊、那感觉。从我们通常的或者叫老一代的这个传统的这个医学伦理上来讲，我们还是要符合医疗规范啊，就是你不能让它带有隐患啊，比方说过翘的鼻尖容易顶出来啊，容易形成并发症啊什么什么的。但是呢也不一定， 随着医疗技术的这个提高呢，也许过翘过挺的鼻子未必就一定顶出来，是吧？他现在有新的材料，新的这个方式，所以说这种像刚才明真讲的这个，找到和自己审美观点趋同的医生是至关重要的。医疗技术是一个方面，啊，这个历来就有这样的争论。原来我们做过试调，啊，以前做试调的时候，这个四个因素排序，消费者排序是效果、安全、价格、服务。现在变了，现在我们最近做的试调的结果是安全、效果、价格、服务。 嗯， 哎，这大家把这个安全性提到更重要的这个权重的考量的标准，原因就是社会上的黑医美害人不浅啊，害的人太多了。那么安全的前提下，那效果呢，我们就取决于审美啊。医疗技术做基础嘛，谈恋爱似的，找对象似的，是吧？双方必须要有气场合，要有价值观的合，要有审美各种生活观点的相合，他才能走到一起。这个做医美这种消费其实也是一样，观点要一致才行。 其实您刚才说的这个问题哈，行业里面因为信息不对称和之前强烈的依赖广告宣传，甚至低价竞争，这些情况，那您本着说我以医生为重，以患者为重来经营医疗美容诊所，但是劣币驱逐良币，那您面临的竞争压力会不会很大呢？ 是这样，我觉得市场是多元的，价格战肯定是我们不能回避的话题，但是从价格战本身，我认为它不会长久。就是你把一个经营超市的思维用在一个高度高知识含量的高奢侈品消费啊，我们可以把医美比成奢侈品消费，但是你用卖超市的这种概念去经营它，肯定是要做砸的嘛，是吧？有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就是皮尔卡丹嘛，现在还见得着吗？皮尔卡丹现在做秋裤呢，是吧？所以说超市思维啊，打价格战啊，用这个东西是叫什么叫伤敌一千自损八百，损人不利己，几方面都得不到好处啊。消费者容易被很多，我觉得就是低年龄层的还没有进入医疗美容消费群体的这些人被过度开发了。经济收入方面他不太应该做这样的消费的人也被装进来了。那这些人呢，其实对这个行业都是隐患。过度的开发，就你看去年前年比较多的这种骗贷行为，一些这个不法之徒又看中了这块市场啊，进行骗贷套贷啊，这种违法的这种事情，现在还有搞像变相传销的，啊，这三级分销的，什么五花八门的东西都有，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一个过度被开发的市场肯定是有问题的，是有风险的，而且打价格战最后呢，企业都没有利润。没有利润的一个没有利润的行业，它哪有品质，它哪有服务啊，是吧？所以我觉得呢，我们坚持做的是，或者我倡导的这个价值观，就是做品质医疗啊，创造价值。我们首先要为患者创造价值，同时我们还要为投资人创造价值。所以我们很多医生是不参加价格战的，甚至我们很多医生不跟第三方合作，我们从来排斥渠道这种做法，但是我们也活得很好啊，有很多消费者也好，患者也好，是接受我们这种理念的，市场是细分的嘛， 肯定是不管从消费者角度还是说一个正规的从业者都呼唤行业的规范发展，那规范的发展既需要政府的严格的监管，也需要一定的从业者的自律，然后才能为消费者在选择的过程中能够享受到更好的服务和更有价值的医疗。您说了日子过得不错，那这跟您以医生为重，有一个新的经营模式，让医生自己来决策，管人管事管钱，医生自己占有股份，跟这种经营模式直接相关吗？ 我觉得任何一种现象都是有它深厚的背景和构架的支撑的啊，如果没有这些东西，肯定长久不了。我们在扶持医生创业的过程中，把尽可能多的决策权交给医生，同时呢，医生也有他短板，他有不擅长的地方，他不擅长的地方我们给他提供服务和支持啊。

1904年，达芬奇创造了蒙娜丽莎的微笑。今天，这幅画收藏在卢浮宫，成为绝世经典。你想过吗？如果画中人会说话，他的声音会是怎样的？ 有很多经典需要用心倾听。2018，跟随北京人民广播电台，一起听见经典。 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晴见多云，南转北风二级左右，最大相对湿度 75%， 最低气温15度。明天白天晴见多云，北转南风二级转三四级，最小相对湿度 20%， 最高气温28度。以上是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的天气情况。 健康中国战略深入人心，健康产业规模显著提升，资源共享，协同发展，创业创新，哪些是机会，何处有险滩，技术迭代，服务跃迁，产业多元，如何为自己和家人的健康做好投资。每周末20点到21点，北京城市广播 FM107.3， 这里有医疗健康领域的新发现、新业态、新趋势，这里有医疗健康产业的观察者、研究者、实践者。健康投资家，链接资本与医疗创新，与您携手健康，共赢未来。 健康投资家，链接资本与医疗创新，与您携手健康，共赢未来。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刘斌。今天呢，我们有请两位嘉宾来跟您聊医美行业如何采美。分别到场的两位嘉宾是联合利格医疗美容投资连锁有限公司董事长李斌，我们的媒体观察员张明珍。 近年国内医疗美容市场增加迅速，行业呈现繁荣景象的同时，医美机构良莠不齐，鱼龙混杂，也会危及求美者的安全。行业的规范化发展需要监管、竞争和优胜劣汰，机构如何自律，消费者如何选择？从扶持医生自主创业开诊所，到成立联合利格医生集团，与北京大学国际医院学科共建，联合利格这家医疗美容投资和管理的连锁集团有着怎样的雄心？今天的健康投资家邀请联合利格医疗美容投资连锁有限公司董事长李斌、媒体观察员张明珍和您聊一聊医美行业如何采美。 节目上半段呢，我们说了医疗美容行业如何规范，以及涉及到投资的一些问题哈。但是其实我觉得对于我们的广播听众以及更多的求美者而言，特别想知道的是从经营者角度掌握的医疗美容行业里的内幕。所以李总，我们作为消费者啊，就特别想问您，在互联网的医疗平台上经常能看到非常便宜的几块钱的、几十块钱的什么玻尿酸注射，电梯间广告里面有那种几百块钱双眼皮， 699做个双眼皮，199打次水光针， 这能信吗？能去吗？ 这都是套路啊，就是先把你吸引上门，这叫导电率 上钩了。 哎，你又把你先弄来，然后你可以去试试，你就花那么点钱，人让你走嘛，是吧？他还有二开是吧？第二次开发啊，三开，第三次开发啊，否则的话，他就是纯赔钱的，纯赔钱的买卖，又是医疗行为，有这么好的事儿吗？对不对？咱们都说这个没有免费的午餐，这就是天上掉馅饼，这就是，是吧？但是现在咱们大家就这种情况下，天上掉馅饼，你敢吃吗？是不是？ 免费的有可能是最贵的。 对，他就是说，给你的这种套路呢，就是营销套路，就是价格战来的，同时借助一些电商的一些手法，啊，先吸引你过去，然后再聊，啊，所以我觉得呢，在自己脸上动刀动药的这种医疗行为呢，大家是要慎重的。你要知道你要什么，什么东西真正是你需要的，同时又是这个医生或者这家医疗机构能够满足你的。啊，如果说他要真正愿意 白给你做，又能确保质量和安全的话，为什么不呢？但是没有这种好事儿啊，这都是套路。所以我说你看你们现在在有一些平台上看到19800隆胸，而且用 Mentor 假体，这个美国的这个曼托假体的这个成本就是15000到20000甚至20000多，他陪着给你做可能吗？那就是进了手术室全麻手术麻倒了以后给你换成一国产假体。 哦，这样啊。 一定的啊，否则的话他哪有利润呢，是不是啊？他一定这么干，你又不能随便把那乳房假体取出来瞧瞧吧。 对，也无据可查、 啊、对。所以说这种现象，我说的是叫行业黑幕，在这个行业里比比皆是。所以说你消费者图便宜，你记着，买的永远没有卖的精吧。是不是？ 是。 哎，所以说我们讲究什么诚信医疗，因为这个做医疗做手术没有点责任心，没有点道德感，那就是草菅人命啊，那出了事儿就是大事儿啊。 嗯， 是不是？ 就是看来真是说世界上最难走的路就是医美的套路。 为什么呢？因为很多人确实是知识这个信息太不对称，拿自己太不当回事儿了。这中国这帮女孩 太信任别人了，太容易轻信了， 而且太图便宜。 但是这个说到这个问题哈，我们医疗美容依赖于医生，优质的医生，但是医生的供给是有稀缺性的。李总其实说过一个数据哈，正式注册的美容外科医生可能不到3000人，加皮肤科的不到10000人，但是现在医疗机构会超过20000个，不止20000了吧。 嗯， 所以每个机构摊不到一个医生。 嗯， 那么行业稀缺的是医生，那么医疗机构怎么生存？培养医生的周期也很长啊。 是这样的，从医生的供给这个侧来说呢，医疗美容实际上还是医生供给最丰富的一个行业。为什么呢？因为不光是整形外科医生可以做医疗美容，眼科医生也可以做，因为第一个双眼皮是眼科医生做的，第一个隆鼻手术是耳鼻喉医生做的， 是。 你要脸型啊什么下颌角啊，那是颌面外科医生做的，那么现在比较火的私密整形啊什么的，是妇产科医生做的，是吧？那普外科医生也可以做，骨科医生也可以做。所以说那个从全世界范围来说，这个行业的医生供给都是比较丰富的，各个科别的医生都可以来干这个医疗美容。你像台湾，只要你有医生牌照，你都可以干医美。在 内科也包括吗？ 包括。这个甚至那个放射科都可以。在那个韩国，它是专门医治，实际上我们就说叫专科医生制。那你要经过一些培训和考核啊，通过他那协会的这个正规的培训之后，你就可以成为专门医。我们国家也是，就是要求你不管哪个科的出身的，你可以转，但是呢，你要事先要经过一个三甲医院的一个一年以上的培训啊，并且参加一定的考核，你才能有可能转成这个专科医生。但是我们国家没有称之为专科医生啊，我们有些省市实行了一个比较奇怪的名字叫主诊医生啊。我想最后可能还会发展成专科医生制，所以医生供给量呢还是很多的，很丰富的啊，不像别的科室那么稀缺。但是呢，仍然赶不上市场的爆发。虽然现在的医生量已经不止刚才你说的那个数字了，因为这两年已经有变化了，但是呢，仍然是在全中国范围内，每一家医疗机构是平均摊不到一个医生的。所以这个行业呢，还有一个特殊的现象叫挂证。就证是可以租的。 就是所谓的你冲着哪个医生去了，说这个医生在这个医疗机构里面是他的顶尖医生，但是实际上可能挂了个证书吗？ 不是这样的，就是你在成立医疗机构的时候，你必须要满足条件吧。你比方说你要成立专科医院，要有6个副高以上的这个职称的职业医师。 是去医疗机构审批注册的时候。 注册的时候，但是我没有啊，我就找别人租去。我租几个证，然后我就把医疗，比如门诊啊，好是诊所也好，我给办下来了。但是我本身我并没有医生。 那我一个证能租给好几个诊所吗？ 当然你多点职业是可以的啊，你一个主职业地点是可以租，钱多点呗。多点职业的那个你就钱便宜点呗。反正这个有的医生一个月能光租证能挣好几万呢。所以说这就是属于这个行业的特殊现象，就是因为在。你像在韩国，它实行的是这个叫医疗法人制，所有的医疗机构必须医生来当法人， 当法定代表人，而且不允许社会资本直接以资本的形式、股份的形式参与到医疗机构里边去，所以他还是走的是社会企业的那种社会法人的那个专业法人的路线。 嗯， 我们国家没有，我们国家允许任何人投资兴办医疗机构，只要你符合国家规定就可以了。但是呢，我们的医生是稀缺的。 嗯， 所以这种情况下，对这个医生的培养和这个专科医生的这个体制呢，是实际上是市场一直在呼唤的。 那所以联合利格跟北大国际医疗做了学科共建，这是 对这个方面我们主要基于这个几个考虑。第一个考虑呢，就是我们希望能够培养年轻医生啊，将来为专科医生这个市场准入的时候做一些准备，让我们的年轻医生能够迅速提高水平。所以这是第一个。第二一个就是我们很多头部的这些专家呢，他希望能够延续他的学术生命。 嗯， 我们也认为如果过早的让他退出学术舞台是非常可惜的。 嗯， 比方说曹一林教授、郭树忠教授、王志军教授等等、杨大平教授等等等一大批。 嗯， 啊，这些医生呢，按照他们的年龄和经历以及身体情况，现在应该在国外应该是年富力强、正当干的时候。 嗯， 但是因为种种原因离开了公立医院，啊，他们就不是教授了啊，或者就不是这个博导了。 嗯， 但是呢，他们的这个经验、学识是应该被传承的。 对呀、啊，我们的长江学者呀， 对对对， 特聘教授啊， 对对对， 国家项目的首席科学家，嗯、然后 杰出青年我们有俩，长江学者我们有俩。 嗯，嗯 这种情况下，我们就北大国际医院这样的三级甲等医院，我们去学科共建，希望这些医生能够继续带研究生、带博士生啊、 嗯， 这是我们的一个想法。第三一个呢，就是要做一些更高端的一些项目，比方说一些大型手术啊，一些高难度的手术，包括器官再造啊、唇腭裂啊、 嗯、 有一些我们的美容机构营业范围之外的一些整形外科的手术、 嗯、 我们需要和北大国际医院这样的公立的三甲医院去做学科共建的平台。 嗯， 然后呢，一方面呢能够把这些手术做好啊，有更好的条件去做它，同时呢也能够带一带我们这个年轻医生。所以为此我们还专门成立了一个基金会，对一些贫困的一些孩子给予一些资助啊、 嗯、 特别是唇腭裂啊、一些耳缺损啊这样的孩子啊、 嗯、 小眼症啊，会给一定救助、 嗯、 所以总之做这种学科共建平台呢，也希望有朝一日我们能够把医教研这几方面都完善起来，能够培养医生。如果能够培养医生，那才能成为一个真正伟大的企业。 嗯、 啊、现在是一个只能算是一个赚钱的企业啊，未来我们是一定要有培养人才的能力啊，这才是一个未来的一个方向。 还要也为更多的畸形患儿哈、先天畸形的患者提供更多的帮扶、因为毕竟郭树忠教授是我们世界上第二例、亚洲第一例换脸的主刀医生。 嗯 嗯，其实前一段不久上映的那个电影《奇迹男孩》就是一个面部有畸形的、那么这一类的手术难度是更大，然后更需要他们的学术造诣能够继续服务患者。嗯，说到赚钱哈，联合利格在过去两年时间两轮融资，总额4亿。那融资的钱相对来说来的是比较多、比较快的吧？那投资人是说看中了你们品牌的投资回报、盈利能力？ 实际上，我觉得投资人看中的还是我们的这模式，认为我们这种模式是可持续发展的，所以投资人比较看好。 嗯、 而且我们拿的投资人的钱也很都是基本都是国有的钱啊，这个，所以我们企业严格意义上说是一个混合所有制企业啊，我们有很多股份是属于国有的啊，这个有政府引导基金，有国有企业的基金啊，所以说，大家还是希望能够看到一个比较正规的，啊，有合理的，啊，盈利模式和远期发展的商业模型的比较有成长性的企业，啊，我想这是我们这个企业模型能打动投资人的地方。第二一个呢，由于我们拥有了这么多好的医生啊，现在整个平台上已经将近200个医生了啊，去年12月31号我们统计是190个，这不是又过了小半年了吗？啊，又多了10几20个医生吧。那么这些医生呢，他们确实是能够带来好的，因为首先第一，我们这个平台上的纠纷很少啊，颓配率很低啊，因为做不了的不做嘛，啊，你不能强扭着去做那些他不擅长的手术。二一个呢，这些医生呢也有些自带的流量啊，还有一些 大家共同的价值观。所以说我们有一些机构的投资回收期是非常短的，啊，最短的一年半全部收回投资。 嗯， 啊，有的像我们的大型医院能够在六七个月能够实现盈亏平衡， 这太神奇了。 一般来讲呢是三年。 对呀， 啊，三年实现盈亏平衡就还可以，能接受。 如果是一个三级医院，那投资回报要周期非常 长。对对对，所以说我觉得，当然这只是开始了，啊，未来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我们还有很多的缺陷需要去弥补去完善。 您说的这个模式就是医生占有绝对的话语权，占有一定的股份。 实际上就是一个怎么说呢，那都是形式，真正就是你能做到真正的回归医疗， 嗯， 尊重医生，以医为本。啊，你不是这么说的，因为有一些人曾经对外讲过啊，甚至包括我们团队的人，有些思想分歧的人也会说，说李斌说的这些事儿都说给媒体听的啊，你不要听他的啊，其实不是这样。从一个非常实在的一个财务报表上看，凡是医生当家做主的机构，我们都赚钱；凡是医生话语权弱、职业经理人话语权多的地方，赚钱都挺困难的。 毕竟医疗本身太专业了， 对了，所以说呢，这是事实证明了的，财务报表可以反映一切，所以说凡是那些经理人非常强势的地方，经济效益都很一般，哎，医生很强势的地方，哎，经济效益都挺好的， 所以您要培养医生成为复合型人才， 对了， 有职业经理人的素质， 哎哎，对对对对对，医生要懂得他的这个，既然要创业，你的知识结构必须要完整嘛，啊，尽可能完整，但实在不行的地方，我们来弥补你啊，但是以你为主。 那所以在未来的发展上，您肯定需要医生跟您有共同的价值观或者目标比较契合，然后您选择的投资人也是跟您价值观相对来说比较契合的。 这就跟张明真刚才说那个找整形外科医生一样， 审美 是不是审美观一样， 嗯， 你给我做手术咱俩肯定能合作的比较愉快，是吧，这个三观不合无论是干什么都不行， 嗯， 是吧， 嗯，更何况涉及到钱呢， 没错， 但其实您跟您的医生也都是属于三观契合的， 尽量有不合的， 也有不合的， 有解除合作的， 哦， 啊，这个比方说有些医生想走点捷径啊，弯道超车，有点这个不太合我们的这个意思啊，那就算了呗，就结束。我们选医生选合作伙伴有一个非常明确的标准，第一，人品要好，就是属于价值观要对路子，这是第一位的，第二位才是技术， 啊， 技术有特色，第三是要有协作精神，第四就是要有创业的追求，啊，你有些医生不想创业，我就想打工，啊，挣一份高工资我就知足了，这样的医生我们就不合作了，啊，因为我们是降维打击嘛， 啊，降维打击， 我们直接推广医生个人品牌， 嗯， 我们从来不避讳说医生，要宣传自己好不好，什么企业品牌放哪儿去， 对， 永远是医生在前， 嗯， 我们在后。 那您不怕把医生品牌树立起来了，然后医生跑了，您就白做了嫁衣？ 是这样的哈， 嗯， 比方说这个男女之间是吧，结了婚的人要跑的话，你总得办点手续吧， 稳定性比较高， 是不是，也就是说我们都是股份合作，等于我们已经成家立业了，对不对， 婚后财产挺多的， 哎，那你要分手可以，有分的，对不对，那咱得是吧， 嗯， 这个不是那么太容易，实在谈不拢还得打官司呢。 联合利格的医疗美容机构既然说盈利的情况这么好，项目成功率90%以上， 嗯， 财务的投资不是也不用陪跑太长时间了吗？也是个财务投资，它很快就盈利了。 是啊，我们甚至就是说，如果是财务投资人的话， 嗯， 他要想退出，完全是可以在合理的期限内，他想要的期限内获利退出的啊， 嗯， 这个。一点问题都没有，就是包括我们现在投资人，如果是想退出，那门口等着想接盘的人多了去了，是这样。因为目前来讲，说实在的，我们这个价值呢，实际上我个人认为是被低估的。但是呢，资本就是资本， 嗯， 资本就是无情的，它的估值方式啊，你不能脱离一般企业的估值的规律。 嗯， 如果真正碰到一个有情怀的人。我肯定在五年之内给他打造一个独角兽出来，但是现在呢，我们目前啊其实还很弱小，啊，这个模式呢还不是全行业都能接受啊，我们还有一些非议，有一些质疑， 嗯， 这都很正常。我们也希望再用个 三两年啊，把我们这模式再打磨的好一点啊，让更多的投资人能够认识到，更多的医生，好医生能够看到它的价值，能够尽早的加入到我们的平台上来。 那其实说到底，从消费者的角度来考量的话，你们那么快就盈利了，那岂不是在消费者身上赚的钱足够多？是定价还是您的成本控制？ 我觉得首先我们不是最贵的啊，我们的价格是在中上档次吧，中上游。第二一个呢，我们的成本控制的比较合理啊，我们不会打那么多的广告，在各个方面的这个成本的，我们很艰苦啊，艰苦奋斗啊，我们的办公室，集团的办公室，那都是不超过5块钱在市中心。 所以您就是把合理的这个成本呢都用在了就是面向患者的医疗上。 对, 对、嗯、所以说当然我一直是这么认为的，没有利润的服务是不会有品质的。 嗯，也无法长久。 它也不能长久。医生也需要生活。 嗯。 企业需要 发展。 发展。投资人需要利润回报。所以说我们要坚持我们合理的利润率。没有利润是不可能有品质的。 所以就是您要同时满足患者的、医生的、投资人的需求。 对。 对您来说这不会太艰难吗？不会分裂吗？ 我觉得不会的，因为你只要坚持你合理的定价机制啊，在市场允许的框架内，你想现在是什么样的价格战啊，血雨腥风啊，基本上都打到底儿了。 嗯。 我们依然能挺在这儿。说明什么？因为虽然我们是小众，我们是非主流，没关系，对不对？精品店永远是少数，对吗？ 嗯。 如果精品店开的跟那个超市是满大街都是，那还叫精品店吗？ 但是联合利格的店并不少啊，你全国也有30-40家吧？ 有40来家，但是在全国的范围内，我觉得还是少的。 是吗？相对来说， 对对对，我觉得应该开到300家才合适呢。啊、嗯。 300家， 对啊， 一个省就要10家、 啊、一个医生自己的一个诊所、对吧，他有自己的特色、那分散在这么大莫大的一个北京市，北京市整个现在中国的医美渗透率才是韩国的8-10%，你想想还有多大的市场前景、同时中国的医美市场的构成比西方又多了一个数量级。为什么这么说呢？你要在美国呀，接受医疗美容的人基本上35岁以后，年轻化为主。年轻人他讲究自然美，他不像中国的孩子那么需要改变形态。 我们是缺乏 缺安全感。 不是这样， 还是过度开发。 我觉得东方人普遍对自己的形象有自卑感。 不是浓眉大眼、 这个。因为你看我们经常会说一个词儿叫洋气。这什么意思啊？什么叫洋气？那不就是看上去有点像外国人吗？ 对， 就洋气了吗？ 嗯， 对不对、 嗯？ 哎，什么叫洋气？东方人就不能有东方人的美了吗？但不是，你不能改变人的这种审美心理趋向。所以说，中国人的这个年龄进行医美消费，是我们控制在19岁以上啊，还是很年轻的。 嗯， 所以这一部分市场，西方没有，西方顶多整整牙。去去雀斑、啊、剩下的就没了，咱们这还有双眼皮和隆鼻呢、是吧、还有脂肪移植什么的等等， 还有下巴、 哎、这一批的、哎、下巴是风险最大的医美项目， 是吗、 下巴风险太大， 不 是这个不能随便弄，等会儿我再说、我先把这个说完、就是你如果说同样的人群、我们的市场就要比西方要翻一倍，因为什么呢？因为我们35岁以前改变形态，35岁以后同样有抗衰老的需求，年轻化需求，所以我们的市场足够大，着什么急啊、慢慢去做， 不急功近利，然后让这个市场在规范的情况下赢得消费者的信任，然后稳步的发展， 是， 这是您的理想 啊、我的理念， 但是会不会在市场过度的竞争的情况下，您也不由得身不由己的就被过度市场化的？ 不会的，因为我们的医生很多人是不完全听我的，就说这个。他有他自己的这个理念，比如说我给他提供一个第三方的合作 APP 合作，人说对不起我不合作，我不跟第三方合作可以吗？我说当然可以啊，人家就是这种追求。还有的医生跟我讲，李斌你给我投资对我最大的支持就是别瞎管我，我按照我的理想去做可以吗？我说当然可以。然后这些医生做都不错， 甚至有些医生说我这个地方每个月的营业额不能超过多少。 哦，他这样能保证一定的服务质。 对，他说我要超过这个营业额，我保证不了我的服务水准。 嗯 ，OK， 哎， 听你的。 哎，李总的这个情怀，您会不会太没有家长事啊？ 哎呦，你我也得当得了啊！这帮大夫，谁 听你？ 是 高素质、高学历， 人家根本就不听你的呀。 那这得给了您多少气受？您是怎么扛过来的？ 哎，因为什么呢？因为我觉得大家互相理解。 嗯 啊，你真正理解他， 嗯， 你尊重他，他也会理解你，互相尊重。对吧？所以我这个有时候被医生呲来呲去的哈， 嗯， 我们大家非常愉快， 嗯， 啊，就是我也觉得这个人家没拿你当外人， 嗯， 啊，这个有的医生敢指着鼻子数了我，没有关系，我们关系非常好。 嗯， 我最看重的不是他当面奉承我什么，他在背后在社会上怎么评价我们这个企业， 嗯， 怎么评价我这个人， 嗯， 这是我最看重的。目前说好的占多数吧，哎，这个正面评价占多数啊，负面的也应该有，也没有就不正常了。所以说我希望什么呢？我们这个创业平台能够为更多的有价值、有前景、有追求、有梦想的医生啊提供服务和支持。 那您的利益诉求在哪儿呢？ 我也是股东啊，我们也是股东，我们跟着分红啊， 嗯， 是不是？我们跟着将来是吧，能把这事做成啊，是不是能够 IPO 我不知道啊， 嗯， 但是这是我们的肯定是一个方向之一嘛，啊，真的，我觉得这个我们的投资人肯定都是奔着 IPO 去的，但是你能不能 IPO 啊？目前还没有一家医疗美容企业真正在 A 股 IPO， 但是真迹的 有，那是上游的， 对，上游的生产真迹的厂家利润率非常高，上市了。 他那个上游的厂家上市呢，它属于产品供应商， 嗯， 啊，它在上游。我们这种直接服务对 to C 端的这个医美机构， 嗯， 目前还没有，香港有， 嗯， 啊，所以我们也能看到希望啊，我们也希望国内尽早能出现一个医美的上市企业， 嗯，其实我刚才听了李总说的，我真是有一个感慨万分啊。李总是一个民营企业家，他这是一个商业行为，但是呢他以医生为本，以医为本，而不是以钱为本来做这件事情。李总您刚才特地说，嗯，做下巴是特别危险的， 回过头来 我是憋着这个问题问的，嗯， 是这样，脸上的事儿呢，所谓差之毫厘，失之千里， 嗯， 大家看下巴好像就那么一个形态， 嗯， 一个形状啊， 嗯， 尖一点啊，啊，什么翘一点啊，是不是更好看？ 嗯， 一定要小心，就是弄不好特别破坏形象， 嗯， 啊，它真的是你稍微多一点点，哪怕一毫米， 嗯， 你的形象都不一样了。你可以试试，你可以先打玻尿酸试试， 哦， 但是千万别轻易垫假体。 嗯， 啊，垫假体呢，最后的结果也得取出来。哎，所以我现在一见着谁要垫了下巴，我说你赶紧取出来。 嗯， 啊， 你只能看得出来谁垫了下巴。 一眼， 嗯， 都不用看第二眼，好吗？ 嗯， 所以说下巴特别风险大，而且国内能做下巴美容做好的医生太少了。 哦， 啊，太少了。所以说呢，一定要小心。我奉劝广大的求美爱好者，不要轻易垫下巴。 好吧，我们今天是通过李总的讲述哈，其实是了解到了一个非常坦诚又有胸怀的企业家。 嗯， 那非常高兴今天能有机会跟联合利格医疗美容投资连锁有限公司董事长李斌和媒体观察员张明真聊了医疗行业如何采美这个话题。今天呢就先跟大家聊到这里，感谢两位嘉宾的做客。 再见， 谢谢。 那健康投资家为健康医疗投资架起沟通桥梁，帮您梳理行业，为自己和家人的健康做好投资。每周末20点，我们不见不散。接下来您收听到的是旅行号1073精编版。 北京城市广播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王永军。个人和家庭的美好生活都离不开健康这个前提，健康产业蓬勃发展，为人们提供了个性化、差异化、多层次健康服务。欢迎大家收听参与每周末20点到21点播出的《健康投资家》，为健康医疗投融资架起沟通桥梁，帮助公众为自己的健康做好投资。

谁然后又没有那种很黏腻的那种出汗的感觉， 就很清新就对了， 对对，就是超级舒服，很惬意。你这个 我好想去啊。 对 对呀、啊，人都说真是烟花三月下扬州是没错的。 杭州， 对你这个人 啊，杭州这边真是 坐在车上像流态的这种、像一滩液体摊在了那里、就是那种感觉，就我不是一个固体的人了，我摊在那 放松了。 对 对， 然后我们就坐住到就是就走到了我们那个灵隐景区的民宿区，那一座山全是民宿，一栋一栋一栋的那种 山庄啊， 对 山庄， 它全是民宿，然后。不知道为什么会有那么多，然后包括我们定位的地方都是另外一家民宿，然后又从那个地方步行爬上小山坡，然后是我们住的那家。 上去麻烦不麻烦？ 不麻烦，它那个都有山路、车可以停到你的那个民宿前面。但是呢，我们也想体验一下嘛，因为夜景伴着灯光，然后路边还有卖那个烧烤的摊子， 我觉得很有生活体验。 对对对。 特别有隐士的感觉、 对，真的是隐在就是山峦里面， 对对 对, 对, 对，那种感觉。然后我们就进去了，进去了那个老板呢就是一个戴着眼镜年纪很轻的一个小姑娘，然后她是浙大毕业的 女生、 黑龙江人、然后对自己设计的这个民宿、对对，她本来就学这个的嘛，然后设计的非常有感觉，然后那个民宿是几层的小楼、然后上面都是植物，我们去了当天 都有红和绿为背景是不是？ 对，没有，全是那种灰白色的那种 对，我跟你说东北人就喜欢这样红绿大花， 对对对，大花袄嘛， 真的没有。然后当天去还有好多北京的这个住客，然后一下订了四间，他那三栋楼都是他们家的。 哎呦， 对，然后我们还订了一个房间是有阁楼的，然后它是特别有禅意，然后推开窗就是外面就那种青色的屋顶和山。 灵隐寺西湖吗？ 我们是在山上，灵隐 山 上，对对对。 Okay, okay, 但我们下去就是湖。 对呀、 然后那个我的朋友住在楼下的榻榻米上。 你分开住的？ 对，然后我住，因为他那一间房是有楼上和楼下的民宿嘛。 好会定，好会定。 对， 然后。我住在楼上的一个儿童的床上，然后我就对着那个屋顶的尖尖角，因为我朋友去的那天正好他的脚给崴伤了，就前不久嘛，然后就是他，对对对，然后再加上他健身，他无法抬起他的腿，所以我就爬到了那个儿童床上，然后非常的。就是感觉特别 好童真啊， 对对对对对， 趴在小床上， 对， 三秒钟。很舒服，人啊，到一个非常舒适的环境当中，就很容易入睡。我的 对对是这样 的，是 的， 没有压力。 然后你就能听到，就是因为它那个晚上也属于山区嘛，然后我们住在那儿，对对对，听见那种虫鸣声，然后 好棒啊， 对，而且还有那种山风，然后早晨你是被鸟叫声 还有烧烤 的 味道， 对， 烧烤 的味道在下面传不上来， 烧烤的味道 对对对， 隔绝了， 对对对对，特别的静谧， 我在使劲扇扇， 也都十二点。拿大喇叭，烧烤店刚刚开业， 你还被城管查 了。对， 非常好的一个地方啊。 是 这个地方叫什么名字？你大的山的一个地方有什么？ 就是灵隐， 灵隐山。 这个民宿的名字叫什么？ 叫山峦。 山峦。 山峦。 对对。 好霸气的名字！ 大家赶紧搜索 Booking 的山峦， 对对对， 去体验一下婴儿房的味道。 对，因为我说过嘛，就是之前就是你在同样的灵隐山区，当然它在另外一部分嘛，那种高级酒店一晚上可能是7000块，那这个地方一晚上还不到700块，这个性价比你都是一样的， 还是两个人呢？ 对呀、 对呀， 大家都是住在山里面的， 就是旺季如家的价格， 对对对， 不错呀、 而且还每天 如家的价格， 不就我们旺季如家的价格吗？ 是 旺季， 对对 对 对。 对， 就是每天早晨还有人给你打扫房间，然后还给你提供早餐，然后 好棒啊， 对 呀， 然后 这特别有人情味儿， 是是是是是， 对， 我就感觉这个民宿住的非常的值。 妍妍的表述是非常非常专业的一趟行程的开始， 对， 从开始到入住这个环节，其实每人都非常担心，担心是交通是不是方便， 对， 酒店是不是好找，找到酒店之后环境是不是舒适，都符合我们年轻人的标准， 是的。 想必这趟行程他们真是乐开了花， 我觉得会非常精彩，因为这个不光是环境好， 是不是， 而且地理位置绝佳， 是啊，那个导致呢第二天呢一觉醒来下午4点，这天废了，当然不可能，这是做梦呢， 一共就2天， 对， 还废一天， 所以不能这样，肯定是那闺蜜们之间有一个商量， 是的， 我睡到早晨的11点，我的朋友还中间去 早晨的11点， 对， 完了照样还是废了半天。 闺蜜5点就醒去拍日出了， 对对对，她去走了，在山上走了一圈。 她不是脚崴吗？ 对，但她 可以拖着走、 啊、 对， 什么叫做步履蹒跚、 啊、 不挡游览风景的心情，就是这样。 是是是、嗯、闺蜜真的是特别爱这片热土， 是， 对对， 拖着 那附近他都很熟悉、 哦、 因为他是那个在这边 读 书嘛，对 对 对， 很棒 很 棒 很棒。 然后就是然后他 你以后改改别十一点醒，太晚了，对，浪费了半天时间，对， 十点半吧， 嗯， 然后 就还是爬上去了， 对。 起床之后你会有，因为我觉得妍妍是虽然起得有一点点晚、 嗯、 但是她一定会把行程安排得很紧凑的， 对 对吧， 对对对对、 嗯、 起床之后因为我们住的那个地方在灵隐山区嘛，那个位置好到什么程度呢，就我们下山走了不到五分钟就到他那个灵隐景区的交通集散点，我们在那儿就乘坐了当地的就是游客号的那个公交车， 游客号， 对对对， 它 就是游一游二，它就是专门针对游客的这个公交车、 啊、游客号。 然后我觉得这个也值得跟大家说一下，可能大家不知道，我们没有买票，没有买卡，直接刷的支付宝。 哎呦， 他那个，因为杭州它就是这个 阿里巴巴的总部， 阿里巴巴总部嘛，所以他们的公交系统， 对呀、 啊，他们的公交系统非常的发达。我在支付宝上专门有一个就是游客的这个页面，点进去之后、注册一个电子的游客卡，然后就把手机放在那儿一刷，滴一下就刷了。就一块钱，然后直接从山上坐到山下，然后就第一站就是西湖边上。 哎呦， 对对对， 这不是 太棒了！ 哎，豆豆、妍妍、北子，杭州配 啊！对呀、啊， 真的是 杭 州 配， 对。 周彤，你还知道 Apple Pay 呢？哇，那个、 啊、 你还不错呢，好方便呀、啊！ 真的是， 方便了这个 哎呦，天哪，天哪！第一站就去了一个超级好的地方啊！ 对呀、啊，我们因为下山就是西湖边上， 是的， 哇，直接。在这儿下车就可以走了，开始逛了。 对，然后它就是西湖边上的景色嘛。 嗯、 然后我们第一站，它那个就是曲院什么荷塘， 曲院和风。 对对对，就是那一站。 对， 下去就是那一站，然后包括那个、秦桧不是。越王寺， 嗯， 对对对，那第一站就是那个位置，然后我们就从那儿下了，然后沿着西湖走了一圈。 哇，是曾经去过好驻地，我们银发团那次去呢、嗯，然后我们去的时候是那个十一，就是你去这个地方 啊，十一 人满为患， 是吗？ 嗯，就是据说现在杭州不是十景了，杭州三十多个景了。 对对对，他现在已经加到三十了， 加到三十了、 嗯， 对， 依然是不能就是阻挡人们的这个热情 向往吗？是不是？ 那个、 多出来那二十个是在郊区吗？ 就在附近啊， 对对对， 俺、那个老年团是天团嘛， 啊、 然后俺、都一个小旗子打着过去的时候 啊， 就是非常有气场的，可以说是哈，整体上来说， 啊、对对对， 然后俺、就是从白天到中午到下午到傍晚，甚至是八点半， 嗯， 全是人， 这么热闹， 你们这个时候去， 我们去。我们去那天虽然也是周六，周六已经是他人比较多的时候 了，周末嘛、啊， 但是几乎没有人。我这么说，我这么说，可能周头会非常的愤怒。 没事，俺还有机会去。你是三四月份去的吧？ 对对对对对。 咱们团建哈、 啊， 走到北泽、 啊，就三四月份。 嗯， 对， 坐那个号啊， 啊， 对， 复兴 号、 嗯， 真的是这样， 好开心。 真的是他也没有什么人，然后就是包括路边的那个湖边的石凳都是空着的， 嗯、还有石凳， 还有石凳空着的， 两个炸的地方都没有。晚上去的时候。哎呀，你就别说了，你可不， 我跟你说，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退下。 对你真的是这样啊，焦驼，你先让我想想你那个十一的经历。我们节目差不多上半段结束， 对， 反正 不刺激你， 对，不刺激你、 嗯， 反正从开始分享到现在节奏没有停过， 嗯， 都在保持 tempo 95以上， 嗯， 对不对？非常好。下半段我们的妍妍还有她的好闺蜜，因为她的闺蜜不但是一个身份，而是个导游的身份，她在那边住过，哇，真是太期待了哈， 嗯， 杭州有非常好特色小吃， 对对对对， 尝一尝，就那面。 片川， 对， 片川是什么？ 下面再聊， 行 行行、 啊。 各位正在收听到的是一档 《人间有真情》， 人间有真爱的旅行节目，旅行号1073，他是道道， 他是周准。 我们今天嘉宾是严美丽， 我是严美丽。 下面段再来哦，不要走开。 用起伏的背影挡住哭泣的心，有些故事不必说给每个人听，许多眼睛看得太

我觉得爱情吧，它不是消耗品，它也是消耗品，它更是奢侈品。所以说感觉不会再爱了这句话，如果说大家把它当作是爱情里边，就感觉不会再去爱人，不会再去谈论爱情，我觉得也是不正确的。我觉得爱情这个事物是不能去借鉴的，也没有什么好的学习方法。所以说我不会因为看到别人的爱情如何如何甜蜜，或者如何如何狼狈，我就感觉我不会再去爱，不会再去被爱，这我觉得是不对的。那也不可能，每个人都要经历自己的情感。我觉得不会不爱，只是那个人已经不在，或者自己也不在，不是不爱了，只是不在了。 对于我来说，遇到对的人，爱情它就不是消耗品。但当我们遇人不淑，受到伤害的时候，爱情也可能就是消耗品。我们不由得就会说，什么再也不会爱了。当时一定说的时候，一定是认真的，因为当时自己肯定是受到了伤害，感受到了痛苦。但是如果说下一次遇见，如果我们能遇到一个让你欣赏、带给你温暖和感动的人，我相信大多数人还是会选择好了伤疤忘了疼。反正我自己是愿意再相信、试着去相信爱情的，因为我觉得爱情对我来说是神圣的，我愿意珍惜下一次遇见。 在我自己认为，但是第一次的恋爱伤害会更加的深刻，在第二次也就会淡薄，第三次会看得更加的清淡。因为第一次毕竟是没有谈过，什么都不知道，谈过以后会经历一些事情，也会能明白一些事情，明白了之后有些事情也就不会那么太在意了。到了第二次之间恋爱，也就是有那么一点，也就不会特别刻意的去要求什么事情了，这是我自己的认为啊。但是在我看来之间，第三次和第四次爱情之间都是可以能结婚的，因为对于爱情没有那么执着，也看的是更加的淡薄一点，因为男女之间都是一样的。对于有些事情来说吧，反正你特别去在意的，但是往往是得不到的。但是有时候轻描淡写的时候吧，反而确实是会更好一些的得到吧。 在和朋友聊天的时候说，这辈子不会相信爱情了，这辈子也不会再爱了。当时一定是心爱得太深，心里一定伤得很深。人生总会经历一些事情，它会慢慢的成熟吧。真正的爱情是经得起时间的考验，不经历风雨怎么能见彩虹。我永远相信美好的事情，我永远相信爱情。我这么优秀，一定会拥有爱情的。 这里是今夜思雨时，我是主持人浩洋。刚才大家听到的是我们今夜思雨时的听友和网友关于话题，你觉得爱情是消耗品吗？是不是在感情的路上受伤害越多，到最后就会真的不会再爱了呢？所给出的自己的答案。下面想要跟大家分享一篇故事，故事的作者是一位叫做你的网友。我曾经听人说，几乎每一个男孩子心目当中都会有一个最爱的姑娘，他们为这个姑娘付出整个青春，努力把最好的东西都给她，可结局注定是得不到，于是这个姑娘就永远留在他们心里，他们因此而耗尽了力气，不愿再去经历轰轰烈烈的爱情。直到合适的年龄，他们会娶一个懂事的女人结婚生子，度过余生。阿叔刚才发微信问我，你说在小凡眼里，我是不是就是那个懂事的傻女人？隔着屏幕我都能感觉到阿叔的委屈。在认识阿叔之前， 小凡有一个谈了好几年的女朋友，女孩肤白貌美，小凡把她捧在手心里，百依百顺。可女孩是被人宠惯了的，开始花样作死。小凡并不因此觉得折磨，反而享受被女孩虐的状态。直到后来，女孩劈腿，两个人分手。从那以后，小凡都很丧，没再认识新的姑娘，也没打算开始新的感情。直到这两年，到了适合结婚的年龄。阿叔是家人介绍给小凡的，普普通通，性格温顺，几乎不会发脾气，工作也算稳定，生活按部就班。阿叔喜欢小凡，两个人很快在家人朋友的撮合下在一起。阿叔很懂事儿，他从不要小凡接他下班，尽管他住的离工作的地方很远，尽管小凡接他只需要绕一点点路而已。他争取独立，哪怕两个人约会吃饭，他也要主动买那么几次单。一起约会看电影的时候，他从来不会迟到让小凡等自己。他爱小凡，爱得卑微，甚至有点可怜。他怕自己成为小凡的负担，所以在这份感情里，他没占到一点点谈恋爱的上风。直到有天大雨倾盆，加班到很晚的阿叔打不到车，等到了家已经淋了个透。阿叔打电话给小凡，说自己淋了雨。小凡在电话里说，多大人了，还得别人提醒你穿雨衣带雨伞吗？那一晚阿叔生了一场重感冒，委屈就像连夜的雨下满了心。他小心翼翼地爱着自己喜欢的人，可他不知道，懂事的他只配孤独地扛起生活的种种，而那些被疼爱着的舒服日子，都是留给那些作到死的姑娘的。他不知道，就是这个冷漠的男生，曾经给另一个姑娘撑起过伞，曾经无数次假装顺路对那个姑娘车接车送。这个男生对他不够重视，只是因为没有把他放到心上。一直觉得懂事这两个字是最可笑的褒义词了。真正被爱的姑娘从来都不需要懂事，因为会有人在意你生理期吃不了生冷辛辣，会有人在寒冬腊月往你手中递一杯热奶茶，会有人怕你淋雨而不远万里为你撑伞，会有人绕很远很远的路送你回家，会有人把你捧在手心里，打理好你生活的全部，包容你所有的任性和脾气，会有人心疼懂事的你，然后把自己所有的宠爱都给你。如果一个人真的爱你，怎么可能允许你那么独立？怎么能够接受你对他没有半点依赖呢？有人说爱是消耗品，遇见一个人爱就会被消耗一点，直到最后心里的爱再也不能撑起最初的热情和付出。所以很多人将就着生活，将就着谈一场爱情，也将就着被爱。所以直到最后，很多人提到爱情时面无表情，他们宁愿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告诉自己别付出，别动心，别再爱。可是一辈子还长呢，你没必要接受一份虚情假意，也没必要谈一场一个人的恋爱。你总会遇见一个人，他是你的命中注定，你是他的意料之外。 它可以让你变得有恃无恐，肆无忌惮，而你也敢那样随性的去爱，因为你知道他爱你，爱不懂事的你，爱全部的你。你幻想着喜欢一个人，只要你努力，你付出，总会打动那个人吧。但我告诉你，不可能。在那个从没有把你放在心头上的人面前，你越是善解人意，就越不被在意；你越是懂事独立，就越不会被重视。别再继续装懂事了，其实你很介意，不是吗？乖，你一定可以找到一个你爱他，他也爱你的人。你不要再逞强了，他会心疼你的。这里是今夜思雨时，我是主持人浩洋。在跟朋友聊天的时候，经常有人开玩笑地说，哎呀，感觉不会再爱了。之所以这句话能被很多人记住，是因为有人觉得爱情本身就是一件消耗品，在一次次的爱和被伤害当中会被用光。那么你觉得爱情是消耗品吗？是不是在感情的路上受伤越多，到最后就真的不会再爱了呢？这便是今天要跟大家一起讨论的话题。大家如果想要参与我们的节目，或者对我们的节目有更多的了解，您可以关注我们节目的微信公众号今夜思雨时，关注之后您就会找到和我们节目联系沟通的方式，也可以加入我们节目讨论的微信群，让我们听到您的观点。下面想要跟大家分享一篇故事，故事的作者是一位叫做北木啊北木的网友。隔壁咖啡桌的情侣肩并肩坐在一起，说着情话。萧凡坐到我对面，点了一根烟。抽烟的时候我看到了，他手上的戒指已经不见了。我疑惑地开口，你们分手了？萧凡吐了一口烟圈，语焉不详地嗯了一声。萧凡是我认识的朋友中最寡言少语的一个，七年来他的冷静沉稳似乎深植骨血，他从没跟我们表达过内心的想法，就连介绍女朋友乐乐，他也只是礼貌性地跟我们伸手介绍，他叫李明乐，女朋友。七年前，萧凡没有再多介绍一个字， 我们四个人加上肖凡和他女朋友就完成了一次旅行。这世界上有很多种爱，可能会狂放浪漫，可能会隐忍深情。肖凡对乐乐的喜欢是哪一种呢？我们只知道肯定不会是狂放浪漫。年少时的旅行，我们去不了太远的地方，就选了临近的城市，准备挥霍掉一个周末。乐乐那个时候还留着齐腰的长发，精致的五官搭配一身浅绿色的裙子，即便踩着一双30多块钱的帆布鞋也魅力非凡。最重要的是，乐乐谈吐幽默，跟肖凡同班的他跟我们讲老师间的趣事，琐碎无聊的日常，在他爽朗的笑声里变得有趣无比。我们保持扭着脖子转到最后一排的姿势，听乐乐讲了一个多小时。我们放声大笑的时候，肖凡就默默看着窗外，自始至终他一次都没笑。乐乐说，肖凡给了他安稳的感觉。他拿网上的一段话做辅证，真正的相爱就是两个人在一起，即便不说话也不会觉得尴尬。我们所有人都表示羡慕，周遭的朋友哪有谈过3年都还不分手的感情呢？乐乐和肖凡在我们眼中就是美好爱情的典范，能给人现实爱情超越虚构小说的感动。高考那年我记得很清楚，我、肖凡和乐乐，我们三个人去参加了艺考。我们都是学的同一门艺术，男生穿小西装打着领带，女生踩着高跟鞋穿着职业装。一月的北方是肃杀的冷，去考场时满地的积雪被来来往往的车辆碾压成厚冰。我们三个人就小心翼翼地往考场走，因为肖凡的性格依旧沉默无话，我们三个人在一起也很少说话。那天我们是去考南广的，现场的志愿者给我们分组排序，我和乐乐被分到了一组，肖凡被分到了其他组。考试的前一天刚下过雪，所以当天不到下午6点天就已经黑了。我和乐乐那组进考场的时候，站在考场中央是能看见玻璃上镜像的自己的。我记得特别清楚，那天乐乐抽到的即兴评述材料是一段关于早恋的新闻，两对高中生在学校谈恋爱，一对荒废了学业，另外一对同时考上了重点大学。乐乐刚一讲完题目，就直接抛出了自己的经历。她从容不迫地说自己正在恋爱当中，她和男朋友一起来参加了考试。3分钟的表达，从自我切题到主观想法，她都表达得落落大方。在话题的结尾，她气宇轩昂地说，事情都有两面性，我更相信恋爱的推动作用能让积极乐观的两个人努力向上，为更好的将来一起奋斗。乐乐说的至情至性，诚诚恳恳。坐在我旁边的两个女生低声交谈，专业这么棒，看来这个学校我要挂了。但在乐乐即将要退回座位的时候，笑吟吟的主考官发问了，你们在一起几年了？乐乐不加思索地回答，3年了。主考官继续问道，有什么让你难忘的经历吗？就这一个简单的问题，让乐乐呆愣在原地，结巴地说不出一句完整的话。感情永远是冷暖自知的。大学里关灯时，舍友们都不睡的晚上，会一人一言地争论同学之间的八卦， 无非是谁为谁买了什么东西有多感动，谁跟谁感情变化，又要第13次说分手了。可我们都没办法确凿地判断到底谁和谁之间的爱情是真的。乐乐的大学考去了南广，萧凡考去了东北，3个小时的航程让这段异地恋走得步履维艰。也许是从那次艺考开始吧，乐乐再也没了对爱情的盲目乐观。萧凡的麻木和疏于表达就像是河底的雨花石，经年冲刷也变不了他的纹路。萧凡就保持着那个性格，乐乐千呼万唤等不到萧凡来见他一面，他就自己买了机票跨过千山万水去看他。乐乐在上飞机前给萧凡发过去一条短信，我要起飞了，3个小时以后机场来接我吧。整个航程里乐乐都在提心吊胆，他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起他开始患得患失。3个小时后乐乐落地了，他打开手机就看到萧凡的对不起3个字。对不起，我不在学校，今晚我就回来，晚上见。乐乐长呼一口气，放下了悬着的心。见不到萧凡的失落和难过又被最后一句的安慰抚平了。爱到浓时，你会有这种体会的。对方所有犯下的错误都会找到10000个理由来给他开脱。乐乐买了往返的机票后就没有多少钱，但他还是在离开的时候给萧凡买了一双名牌的运动鞋。他自己穿着一双早就在雪地里踩湿的帆布鞋回南京了。大学毕业的时候，乐乐已经在南京上班1年了，出色专业功底让领导都连连称赞，不惜开高价也一定要留下乐乐。萧凡还是沉默如往常，他不对乐乐的工作发表评价，只是明确表达他会回老家。乐乐一个人在南京挣扎了半个月，下班后就掩上门在出租屋里痛哭。他一一反驳回我们的劝慰，他说自己真的离不开萧凡，即便是寡言少语，他也觉得他们两个人之间相濡以沫了7年，情分很深了。放弃多可惜呀，乐乐就只有这么一个念头。乐乐提笔要写辞职信的那一瞬间，他鼓起勇气给萧凡打了个电话。他问萧凡，你爱我吗？电话那头温吞的反问，怎么了？乐乐呜咽着说，认识这么多年了，就想问一下你。萧凡平淡地讲，受委屈了吗？回来吧。乐乐哇的一声哭了出来，他赶紧把电话挂了。他等了足足一个晚上都没有接到萧凡的电话。乐乐放弃了萧凡，他想知道萧凡的反应，但又自嘲地想了想，对方肯定是无动于衷的，否则也不会不给他一条回复。他给萧凡发了最后一条短信，我骗了自己7年，说你很爱我，但你吝啬的连我爱你3个字都不愿意讲，可能是我们性格不合，也可能真相很简单，你不爱我，那么再见了。

开口寒暄。这种感觉其实就是好像这个人是一场梦，梦醒了你便再也不会有什么开心或者不开心的事儿都找他说，他的生活从此与你无关。曾经我也特别喜欢过一个人，那时候每天最开心的事儿就是去上学看他走在我前面的背影，我会时刻关注他的动态，了解他的喜怒哀乐，然后小心翼翼真字拙句的评论，在不停地刷新，等待他的回复。平时并不爱发动态的我，那时也经常会把自己遇到的新鲜事儿和日常心情发出来，为的只是能在浏览记录中找到他的身影。可能喜欢一个人，就是无时无刻地想在那个人身边找存在感吧，哪怕这点存在感只是在好友动态中。现在回想起那时候的自己，依然会很佩服自己那激进执拗的坚持，却也喜欢现在的自己，因为可以做自己喜欢的事儿，在很努力地成为自己想要成为的人。唯一的遗憾就是好像再也不知道自己喜欢什么样的人了。之前有一部日本电影《你的名字》上映，我是和其他五个大老爷们儿去的电影院，有个同学是狂热的新海诚粉，当得知会在国内上映就激动疯了。你不觉得跟喜欢的人一起去看这样一个穿越时空的爱情，唯美到极致的电影画面，简直会幸福的想哭吗？他带着星星眼幻想在自己脑海中的理想爱情，然而理想毕竟不是现实，他最终还是跟着我们几个性工宅男去看的。以前的我的确觉得看电影这样的气氛很适合情侣，我印象最深的一部电影就是跟他一起看的，那时候刚在一起没多久，我们第一次约会就去看了一部电影《北京遇上西雅图2》。现在还隐约记得当时我们坐在电影院的最后一排，他看着看着就睡着了，我却看得津津有味。剧情什么的已经记不清了，只记得两个人第一次约会，第一次紧紧依偎拉着手坐在电影院，看着这样名字的电影已经足够回忆半生了。后来一个人的时候，只要有好电影上映，总会约好友去看，实在找不到人的话就自己去了。一开始也是很不适应昏暗的气氛，孤身一人看着电影里的悲喜，怪凄凉的，后来去的多了反而觉得自在。每次看到一些感人的爱情片，周围的情侣互相安慰擦眼泪，倒是觉得电影之外的小故事们分外有趣。没有喜欢的人的感觉，大概就是有些事儿一个人做起来越来越没有什么所谓的孤单了。朋友告诉我，有一次的五月天演唱会，一个人去看的。当阿信在台上问，我们喜欢的那个人现在有没有在身边？有些人拉着身边的人高兴回应，有些人拿起手机打电话或录视频，忙得不亦乐乎。一首知足，很多人流泪了。不知道他们都想起了谁， 他也眼眶湿润，用双手环抱着自己，却想不起任何一个人的脸。关于爱情，不得不承认，曾经是期待的，现在也是期待的，但很奇怪，仿佛再也不能体会到那种第一次见到你便已倾心的感觉了。当你真正喜欢上一个人的时候，瞬间就会让你觉得遇见那个人，你这辈子不会再爱上别人。当你付出了你所有的热诚去面对这样的一段感情，当你和那个人经历过所有情侣们会做的事情，你也许从未想过有一天你们也会各自天涯。分开之后，你会慢慢发现，你把最好的自己已经给了那个人，你好像再也不会爱了。生命里最美好的感情，一个拥抱，一个亲吻，一颗破碎的心，无论时间长短，总会被我们无限放大。这些感觉无论好或不好，我们是真的永远都不会忘记。有时候也许你会疑惑，为什么再也找不到那种很喜欢一个人的感觉。其实就像那句话说的，我给过你的，再也给不了第二个人。一个人最孤独的事情，莫过于身处人群之中，却始终找不到一个可以让自己安定下来的理由。我们只能一直的像那个人明天就会来一样期待，然后像那个人永远都不会来一样继续一个人生活。其实你真的很好，你只是不会再爱了。 即使在

心里说不出是苦涩还是空洞。他承认自己留着前任的联系方式，心里是有期待的，以为还有挽回的可能。可是看见那条动态的时候，心情瞬间跌入谷底，觉得自己像个傻子，抱着幻想自我折磨。还记得他们刚分手的那段时间，表姐熬过了她最煎熬的三个月，就跟变了一个人一样，对什么都提不起兴趣，什么事儿也不想做，不好好吃饭，浑浑噩噩，却忍不住去找他聊天，用各种方法让他回心转意。然而对方始终像陌生人一样客气而冷淡地回应着，一直没有得到回应的表姐也慢慢放弃了，终于接受了两个人已经结束了这个事实。有时候觉得感情是这个世界上最猜不透的事儿。明明上一秒对方还在跟你山盟海誓说我爱你，下一秒可能就转身离开，留你一个人还沉浸在爱的余温里百爪挠心。爱情中的我们多多少少都会失去一些理智，错把不甘心当成爱，偏执地爱一个不停消耗自己的人，为了等他的一句晚安，为了他一句无意的话胡思乱想到深夜。因为害怕失去，在每次争吵过后不管对错主动让步认错，为了挽留他一次又一次的妥协，放下尊严讨好对方。可你的委曲求全并不能挽回这段注定结束的感情，你的退让让他肆无忌惮，你的舍不得让他更加无所谓。这场一个人的爱情注定要结束。你应该明白，一个心里有你的人是不会这样一直消耗你的爱意，也许他只是需要有人对他好，而你刚好爱他到无可救药。他爱自己多过爱你，无论你做出多少牺牲，也换不来一颗真心。你放不下不爱自己的人，还觉得自己是世界上最悲伤的那一个，并不是。感情上很多的痛苦都来自于自己的执着。你明明可以及时止损，让自己受的伤少一点，不去纠结折磨你的人，却一次又一次的飞蛾扑火。你爱上那个不那么爱你的人，你纠结、失望、失眠、痛苦，内心戏演了几百集。你觉得自己放不下，可是你比谁都清楚，只要你潇洒转身，会挥挥手就能结束。但你偏偏做不到。做不到不怀念，不想念。做不到不关注他的动态。做不到一个人努力让自己过得更好。可是，除了生死，人生没有过不去的坎儿。这个世界没有谁离不开谁，也没有什么放不下的人。没有谁能左右你的情绪，只有你自己不放过自己。别浪费深情了。谁心里没有故事，只是学会了控制。所以啊，拜托你，放过自己吧。你要么选择一直痛苦，要么收起你毫无意义的眷恋，结束等待和心碎，别再小心翼翼和无理取闹，然后把清晨的早安和半夜的想念留给更好的人吧。这里是今夜思雨时， 晚安。